弟兄姐妹们呢，我很高兴的跟两姐妹呢能够再回来马六甲呢探访你们。那在探访你们之前呢，我们呢探访了新加坡的联邦道中文会众，所以联邦道中文会众的弟兄姐妹也把他们的爱呢和问候呢托我带给你们，所以我先交给你们，跟往日一样。好，作为这个探访的开始，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那你在你的心里回答就行了。你认为可能还是不可能？哦，可以还是不可以？这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人献了身、受了敬给耶和华之后，能够确保一生谨守真道、忠于耶和华、不犯错、不失足跌倒，你认为可以还是不可以呢？看到有的人点头，有的摇头。好，没问题，你留在你的心里啊，这个答案。我们想告诉你的就是，答案是通过圣经里面呢是可以的，也就是可能的。那这牵涉到两方面，第一就是牵涉到目标，还有第二方面要付出努力，所以目标和努力。让我们一起来看什么目标呢？然后怎么样付出这个努力？在这个彼得后书的一章五到八节呢，就谈及这个目标。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一章的五到八节。那在这里提及有八个品质，这八个品质呢可以成我们的目标。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品质包括些什么呢？第五节开始说：正因为这样，你们要尽力回应，信心要加上美德，美德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自制，自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敬虔，敬虔要加上弟兄之情，弟兄之情要加上爱心。如果这几样都在你们心里充足洋溢，你们在确切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方面就不知没有行动，不结果实了。然后第十节，让我们也一起看第十。因此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自己所蒙的呼召和拣选确定不移。你们要是继续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失足了。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节告诉了我们这个秘诀，所以我们是能够忠于耶和华不失足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心要有这个目标，培养这八个品质，正如在第八节说的，以致在我们心里充足洋溢，源源不绝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品质就可以帮助我们应付情况。然后呢，第十节说努力的，所以这牵涉到我们要经常的，受了经之后并不是停了，我们现在要继续，要继续培养。所以只要你记得这目标，培养这八个品质，然后努力的培养出来，我们就能够忠于耶和华。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谈这八个品质中的最后第四个，我们一起来分析这第四个品质，那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努力培养它，那这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不失足。我们就直接来到第这八个品质的第五个就是忍耐。我们从这里算起，忍耐，然后敬虔，弟兄之情，然后爱，这四方面。好，忍耐。那忍耐，这里指的忍耐这个品质， 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忍耐呢，跟痛苦难题有关，对不对？忍受一个困境。但在谈及的忍耐呢，这里的忍耐跟态度也有关系，也就是这里的忍耐呢，指向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不是只是无可奈何的啊，没办法忍受一个情况。那提及的忍耐包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怎么样的积极的态度呢？我们看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就说到这一点，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一节，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一节，凭着十足的力量，按照他荣耀的大能、大的力量，凡事忍耐，怀着喜乐而坚忍。你留意到所提及的忍耐呢，是怀着喜乐而坚忍。那这忍耐呢，有积极的态度的。那为什么呢？首先，耶和华所赐的忍耐呢，让我们知道没有难题是永远的。这的确是吗？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任何难题，无论是自己的也好，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好，那耶和华已经说了，他会解决一切。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没有难题是永远的，一定会过的，再苦都好，都会过的。所以知道这一点呢，让我们对未来呢有希望。就好像我们进入一个隧道呢，看到这个隧道的前面的光，也就是出路了，我们知道不会永远黑暗的。所以知道这一点，让我们能够积极。然后另外一方面，这忍耐呢，特别是为了要侍奉耶和华，为了做对的事，做在耶和华眼里对的事而保持忍耐的这种情况呢，耶和华给了这个应许。我们一起来看他给了些什么应许，很有意思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到九节。我们为了要做对的事，有些时候真的要忍耐，对吗？例如面对中立或者考验，要保持忠贞，被反对，我们呢为了做对的，我们要忍耐的话，那耶和华在这里就说，第七节用了这个比喻，但我们这个珍宝是放在瓦器里，可见超凡的力量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上帝。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至于绝境，心里迷惘，却不至走投无路，受迫害却没有背弃，倒下来却没有灭亡。然后也请看十六节，所以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外在的人虽然渐渐衰败，内在的人却实在天天更新。的确的，耶和华给了我们这瓦器，那耶和华在里面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渐渐更新，也就是耶和华给我们力量能够忍耐，特别是当我们做对的事的时候。想想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的在家里，如果你有小小的弟弟或者妹妹或者你的孩子，那你看到这小弟弟或者妹妹有一天他很想整理自己的书橱，很少有的现在，但是你看到他很听话，他很想把书橱后面的灰尘抹掉，然后他把书搬出来，然后要移这个书橱，不过他比较小众，然后一直努力的很辛苦的他移，但是你看到这个书橱太大了，但是他决心要把后面的尘埃抹掉。那身为大人你会怎么样呢？你看到哇，他这么听话，会帮他一把，对吗？帮他移这个橱，然后他抹干净，然后帮他推回去，那成功了，达到目的了。同样的，那耶和华看到我们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崇拜，面对反对或者面对挑战，正努力的要做取悦他的事，那耶和华看到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忍耐呢，他会加力量给我们能够忍耐得住而成功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谈及到的忍耐是耶和华赐的，好让我们知道前头是光，没有难题是永远的。然后呢，他会给我们力量，在任何情况中忍耐到底，忠于他。所以的确，这忍耐很有意思。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短片。那请留意这个短片的弟兄，我们就称这弟兄叫瑞秋的父亲，因为他有个女儿叫瑞秋。那瑞秋的父亲经历很多的挑战，在真理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挑战。那你看到他忍耐，那请留意他做了些什么努力让他能够忍耐，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按照同样的常规去看其他的最后三个品质。那我们先看这个短片。 先去训练班怎么样？ 非常好，丹尼尔斯弟兄是我们的导师，他很不错， 他确实教得很好。 哦，对了，跟外公一起上先去训练班有什么感受？ 感觉很好，真的是这样。 我没有想到这个制度会存留这么长时间，更没想到有一天会当外公。 哎，外公，你像我这么大时在做什么？ 我像你这么大时刚刚做了爸爸，那时候我就看出你的妈妈很有艺术天分，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很快乐。可是过了几年后，你的外婆就病倒了。哎，亲爱的，我们都没想到她会一病不起。眼看着你深爱的人越来越憔悴，真的是让人悲痛欲绝。耶和华和会众里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这个经历帮助我们比以往更加信赖耶和华。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又要面对一项新的考验。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终结会在某个日期来到，一些人甚至因此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我承认，我也期待马上看到这个旧制度结束。不过我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太对。在聚会和个人研读时，我都留意到耶稣说过的话。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候。我不是为了那个日子才献身给耶和华的。大家的期待落空，但大部分人都及时做出调整，继续忠于耶和华，留在会众里。我们没有离开，没有放弃，我们信赖耶和华。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我看到的不只是满头的白发，我看到的是保持忍耐的好榜样。 哇，外公，我都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 但每次耶和华都帮助我。对了，斯科特，你最近也参加了先驱训练班，对吗？ 对，一年前去的。 你们的导师是谁啊？ 史密斯弟兄和哈里斯弟兄。 好，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到，这位弟兄或者瑞秋的父亲，他做了些什么让他能够忍耐呢？不容易，对吗？他的妻子的过世，家人的改变，然后组织的一些调整，所以这些都会使到一个人呢，的信心和忍耐受到考验的。你留意到呢，他努力了，做了三件事：第一，研读；第二，他沉思；第三，他运用出来。所以他研读，他沉思，他运用出来，所以这帮助他能够忍耐。他研读有关耶和华的日子，他知道既然没有人知道的话，那不可能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他沉思这一点让他知道，哇，他需要等候耶和华，然后他继续忍耐的崇拜耶和华，没有放弃。所以他研读、沉思和运用出来，所以你记下这个努力这三方面就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同样的这个方式，这个常规目标，然后努力的研读、沉思和运用出来。我们看接下来的品质，敬虔，敬虔，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 那敬虔是什么意思呢？那敬虔我们可以直接容易的记得，就是一个人心里很爱很爱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爱呢，使到他深深的崇敬耶和华，很想取悦他。然后敬虔也包括支持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承认呢他的这个地位。所以一个人心里很爱耶和华，很想取悦他。然后也记得留意，一个敬虔的人呢，无论情况容易或者情况不容易的时候呢，他都会呢保持崇拜耶和华的常规的，他不会放弃的。这个就是敬虔的意思。所以容易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候，他都是会要崇拜耶和华的。我们就看一个好的例子，一个榜样，谁在这方面立了敬虔的好榜样，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一旦他认识了耶和华，认识了真理之后呢，他善用他的整个一生精力去为耶和华全时的服务。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当情况容许的时候呢，他从事全时服务，海外的传道工作，到不同的地方传道。然后有些时候情况改变了，他需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三和四节，如果你记下来的话，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三和四节，保罗呢，他也为了能够继续传道呢，他也不想拖累别人，他还找部分时间的工作，他去做 part time， 他也做 part time 工作，例如他制造这个帐幕。那制造了帐幕之后呢，他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专心的传道，这就是他的目标。所以他愿意，即使他本身是读法律的，可以成为律师或者法官，但是他愿意为了好消息呢，为了耶和华的工作灵活变通在工作方面。然后他被关起来，被软禁起来，他有没有停止传道呢？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三十、三十一节，他也没有。即使被关起来呢，他把握机会写信，然后有遇到的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呢，如果想想曾是保罗的一生的话，我们就看到保罗容易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候都崇拜耶和华，对吗？向人传道，留意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就是敬虔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在自己的范围内也可以表现这一点。所以想说的，在今天我们从会众中，包括马六甲会众，我们也看到多位弟兄姐妹，你们也像保罗一样，情况容易的时候不容易，你们也没有放弃过侍奉耶和华，停止过聚会。那有的甚至不能来聚会都好，也没有忘记吸收上帝的话语和崇拜他，例如通过录音。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也这样做。那在你们当中，有的可以你们全时服务做先驱，情况不可以的时候改变，你们也没有放弃，即使是要工作，你们也仍然保持热心的传道，所以这值得称赞的，的确。所以这就是敬虔的意思。那关于敬虔，如果我们下定决心保持这个崇拜的常规的话，无论容易不容易的时候，耶和华呢在这里呢给了我们这个保证，很鼓励的一节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你下定决心，即使不容易，你说我不放弃聚会，我仍然要传道，家庭崇拜，个人研读，我保持这个常规。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体会到四十章三十一节所说的话。但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会像鹰一样展翅高飞，他们奔跑并不困乏，行走也不疲累。的确的，如果你下定决心，你不让任何事情影响你崇拜耶和华的话，你说我要努力，你的情况就好像这里说的鹰一样，只要鹰打开这个翅膀呢，这个气流呢自动就会把它腾空了，对吗？它只要打开，它不打开的话，这个气流它不能腾空，所以它很容易的，它只要打开，那气流就把它腾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鹰，所以同样的，只要我们决心我要崇拜耶和华， 我不轻易的放弃聚会、传道、家庭崇拜，然后在考验的时候，我要忠于耶和华在内心里，而不是只是在表面上。那耶和华就好像在这里以赛亚书的比喻中，会让你呢能够成功。所以我们有这个保证，有这个来自耶和华的保证。我们决心过金钱的生活的话呢，耶和华可以让我们成功的。现在我们知道金钱的意思，我们怎么样培养呢？怎么样努力培养呢？同样的，研读、沉思、运用。那关于金钱，我们研读的时候呢，也要有方向的。我们读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方向啊，才能够得益。举个例，例如我们研读的时候呢，要研读那些可以加深你认识耶和华行事方式的资料，也就是耶和华做事的方式。研读这方面的资料，这个方向，你就会更认识他了。然后读了这资料之后呢，沉思，怎么样应用出来？沉思怎么样沉思？沉思的方向就是把读到的资料呢，深印在你心里，以致你的很有这个心愿，很想更加的侍奉耶和华。沉思这样的方向，使你的心愿更加的爱耶和华，很想侍奉他。这样方向的沉思，你就会有力量。然后之后呢，行出来。刚才我们说到金钱包括崇拜耶和华，也包括常规，就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崇拜耶和华的常规，聚会、大会、各家庭崇拜、个人的研读、祷告、传道的工作，所以这些都是金钱的整个可以说一个常规，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在金钱方面充足洋溢了。所以就是这方面。那现在我们谈的金钱，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弟兄之情。有了金钱，弟兄之情。那为什么特别也在这里加入了弟兄之情呢？那是有原因的。那弟兄之情也就是好像家人，家人有跟家人特别的关系，因为有血缘关系。那弟兄之情也同样的在上帝的组织里会中，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随便成为上帝的大家庭一份子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继续培养这样的爱呢？弟兄的之情。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的侍奉了耶和华一段时间，在会中的一段时间，我们开始看到弟兄姐妹的不完美，你留意到我的缺点，我留意到你的缺点。不但这样，可能有一天甚至我踩到你，你也踩到我，我们说摩擦了。那这种摩擦有的可能是很深的，所以可能你受的心，你受的伤很重。你说好，我够了，我画一条线，我跟耶和华的关系好就行了，我爱耶和华就行。弟兄姐妹呢，我到这里，我不想再受伤害了，我不想再痛了，我只是在这方面，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就行。看来好像是一个解决方法的答案，对吗？那耶和华怎么样看呢？其实耶和华并不这样看，他要我们培养弟兄之情。为什么呢？请看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就可以体会这一点。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呢，说到我们分两个部分去读二十二节。第一个部分，你留意到这里说，你们因服从真理，自己就洁净了。的确的，我们认识了有关上帝的真理标准之后，做出努力，洁净了。结果怎么样呢？第后半部经文说，结果有真挚的弟兄之情。这样，既然这样，你们要从心里热切的彼此相爱。第一个部分，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标准，然后做出改变，才能够受浸。受了浸之后呢，才可以正式的被姐妹呢加入，成为上帝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正如二十二节的后半部说，结果有真挚弟兄的真挚之情。所以我们需要符合上帝的标准，然后才能够进入他的大家庭的。所以如果我们停止了表现这个爱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回去 原本开始原味了。就像一个人，他说我要读做医生，我读医科，他有了很多医药的知识，懂得怎么样医病药，但是有一天有人跌倒，他不想帮，他说我不要，即使他有知识的话，那他读到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对吗？他没有用出来，没有向人表现这个爱，或者在需要的时候救人，所以那些知识都没有意思了。所以同样的，的确是嘛，如果我们停止了对弟兄姐妹表现爱心的话呢，那我们就回去原点了。所以让我们从这里看出，这是耶和华崇拜的要求。我知道这一点呢，就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继续培养了弟兄之情。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怎么样培养呢？研读、沉思和运用。关于弟兄之情，我们研读的时候，我们要读找出确信弟兄之情是必要的，是上帝的要求来的，亲自找出这方面的资料。然后第二，沉思。怎么样沉思呢？沉思每个弟兄姐妹的优点，沉思他们的优点。然后第三，用出来，打开我们的心胸，拨出一些时间计划彼此的预约，一起的崇拜耶和华，传道工作，交往，彼此的认识，应用出来。这样的话，那这个弟兄之情呢，就能够在我们心里重新的点燃，然后也能够充足洋溢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目标，我们继续朝向的。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品质，就是爱。有了弟兄之情，要加上爱。那爱心这里为什么也把爱特别立出来呢？因为弟兄之情也是爱。我们从希腊语知道，爱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对吗？对家人，对弟兄姐妹，对也有爱情，男女之间的。那在最后这里提及的爱呢，指的是阿格佩的爱，也就是原则的爱。那为什么这个爱重要呢？如果没有了阿格佩的爱呢，我们就很难自行传道工作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听从耶和华的吩咐，耶稣的吩咐，传道，使人做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培养了阿格佩的爱。没有阿格佩的爱呢，很难继续下去的。那因为阿格佩的爱的意思呢，正如哥林多前书13:5所说的，你可以记下来，下次有人问你阿格佩的爱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这样说：阿格佩的爱，原则的爱，是不求自己利益的，不求自己利益的。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要去向那些不爱我们的人表现爱心，这就是阿格佩的爱了。像朋友，那些爱我们的人表现爱心很容易，对不对？像弟兄姐妹表现爱心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爱我们。但是如果你像那些还不认识的陌生人要表现爱的话呢，这个就是阿格佩的爱了。所以没有了这个爱呢，就很难传道。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有了答案，对吗？如果我们觉得传道方面有点胆怯的话，那我们需要的就是培养这个阿格佩的爱。那耶和华耶稣就是阿格佩爱的好榜样。那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现在可以努力的培养他。怎么样培养呢？研读、沉思和运用。那关于阿格佩的爱呢，你读的时候可以有这个方向，就是去分析阿格佩的爱跟天生的感情有什么分别。你怀着这个方向去研读试试看阿格佩的爱跟天生的感情。然后之后呢，沉思。沉思耶和华和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就表现爱心的一些作为。沉思耶和华和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表现爱心的作为。然后最后呢，用出来。怎么样用出来呢？就是关于这个爱呢，我们要实践这个爱。那能够的话，就是继续的把握机会向人分享这个好消息，这就是阿格贝爱的最好表现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决心，那这个爱就可以在我们心里充足洋溢了。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谈完了这所有的品质，那现在让我们来一个温习。如果我们要不跌倒的话，不失足的话，我们要有目标，培养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的八个品质，然后呢下定决心努力的去研读沉思运用出来。那这样的话，那这些品质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呢洋溢，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出来，帮助我们站稳。那最后呢，请看这结束的短篇，留意瑞秋的父亲所做出的努力，然后做父母们的也可以怎么样效法。 Scott， 你最近也参加了先驱训练班对吗？ 对，一年前去的。 你们的导师是谁？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感谢爸爸，谢谢他所做的一切。他教我怎样研读，怎样沉思，怎样培养美好的品格。这些年来，他的言行和教导不仅让我受益良多，也造福了其他人。时光流逝，他根据圣经提出的建议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不论遇到什么难题，给我的圣经教育总能帮助我做出明智的决定。我没有想过这些会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他知道。爸爸用他的方式把真理刻在了我的心里，为此我真的感谢耶和华。 瑞秋，当父母的肯定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爱耶和华，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努力帮助你培养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节提到的美好品格。经文说要尽力回应，信心要加上美德，美德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自制，自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敬虔，敬虔要加上弟兄之情，弟兄之情要加上爱心。要是继续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失足。 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下定决心，以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节所谈及到的八个品质作为目标，然后让我们也做出努力的培养这八个品质，研读沉思和运用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侍奉耶和华的路途中站稳不失足。